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29，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出席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宣传海报发布，共11套；中秋假期数据出炉，国内旅游出游8815.93万人次。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题为“坚定信心，共克时艰，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的重要讲话。讲话中，习近平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一是坚持发展优先，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三是坚持普惠包容，着力解决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四是坚持创新驱动，挖掘疫后经济增长新动能；五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实现绿色复苏发展；六是坚持行动导向，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今天第14届全国运动会将进行举重、游泳、田径、皮划艇等17个项目的争夺，在举重赛场将产生2枚金牌。在晚7点开始的男子81公斤级比赛当中，东京奥运会冠军、被称为军神的吕小军将代表天津队出战。田径赛场今天将产生9枚金牌，苏炳添将继续亮相，冲击男子200米的金牌。游泳项目今天将产生5金，体操项目将决出女子团体金牌。今天北京2022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海报正式发布，北京冬奥海报包括官方海报和宣传海报，宣传海报共11套件，这些作品以体育为主题，以文化为内容，融入了冬奥元素、城市风貌、冰雪运动等多种设计元素。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累计国内旅游出游8815.93万人次，按可比口径恢复至2019年中秋假期的87.2%，实现国内旅游收入371.49亿元，按可比口径恢复至2019年中秋假期的78.6%。记者昨天从北京市文旅局了解到，今年中秋节北京市重点监测的202家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160.4万人次，比2019年中�秋节增长34.7%，营业收入1亿3715万元，比2019年中秋节增长2.1倍。首都市民系列文化活动艺术让生活更美好第三届全民艺术普及月活动今天在丰台区文化馆启动，公布了9月和10月全市16区将举办的各类公益性群众文化活动。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天池你好。 哎，你好冰冰。 这一次的艺术普及月啊，都包括哪些内容？十月份将有哪些群众文化活动与市民见面呢？ 好的，北京市文化馆呢今天发布的这个数据显示，从9月20号一直到10月31号，在这个期间，全市各区将会有各类线上线下的全民艺术普及活动，有1059项，那么超过5500场。包括北京数字文化馆，还有北京群众文化云平台线上的这个全民艺术普及慕课，还有这个视频、电子书等等这些数字资源加一起有4TB。那么广大市民可以在线上进行免费的学习。今年的这个第三届全民艺术普及月呢，也是整合了更多的这个线上线下的相关的资源，就汇集了全市各级的文化馆、文化中心它的一些活动内容，同时呢还引入了艺术普及加志愿服务这样的一个理念和做法，那么会有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当中来，那么去引导形成全民艺术普及服务的一个常态化的这样的模式。那么在全民艺术普及月活动期间呢，将会邀请国内的戏曲、文学、戏剧、影视、音乐、舞蹈、美术、书法等等多个艺术门类的专业人士，通过这种公益讲堂啊、直播带看、亲子互动、手工制作这样的一些形式啊，让大众参与到其中，去普及文化知识，来传承中国的优秀的文化传统。 接到文化中心，还有文化站，他们都是充分的加入到其中。截至到目前呢，累计是开展了培训主题活动、展览展示等等这些全民艺术普及活动是7700多场，累计这个服务的人次呢是超过了3200万。那么今后呢，这个北京市文化馆也会陆续的把这个全民艺术普及的活动更广泛的推广到基层，同时把线上的资源更充分的进行利用，那么让更广泛的人群参与到其中来，感受到这种艺术普及的红利。嗯，好的，感谢天池带来的报道，谢谢，再见。好，再见。 来关注美国移民管理部门近期开始大规模驱逐聚集在德克萨斯州边境的海地等国非法移民。这一过程中，美国边境执法人员骑着马粗暴对待这些非法移民的视频和画面相继被媒体曝光，并且引发争议。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的报道。视频显示，骑马的执法人员挡住非法移民的去路，并时不时挥舞手中的缰绳或马鞭，对非法移民进行驱赶和威胁。 视频一经曝光，立即引来一片批评声。美国弗洛伊德案首席代理律师本克伦普发帖称，这种残忍的举动让人回想起历史上美国非洲裔奴隶遭到的不公正对待，这种不人道的举动居然2021年还在上演。美国穆斯林议员伊尔汗·奥马尔发帖称，毋庸置疑，这侵犯了人权。美国的做法还招致了网友的批评， 看上去像是一部奴隶影片，但这就是现实，真丢脸。是的，拜登和这届美国政府把移民问题搞砸了。事实上，2020年10月，美国大选最后一场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时，拜登曾猛烈批评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上台后，拜登更是一度表示将向移民敞开怀抱。 然而，如今美国执法人员粗暴对待非法移民的一幕，让不少人直言看清了美国政府在移民问题上的虚伪面目。之前的种种承诺，无非是政治作秀。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29，空气质量一级优。 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话里话外。 1921年， 一条红船在烟雨南湖翩然起航， 从上海到嘉兴，漫漫征途从这时起步。 1960年， 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艘万吨轮东风号下水，梦想在奋进中劈波斩浪。 2012年， 辽宁号航空母舰交付使用，行稳致远，走向复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巍巍巨轮领航中国。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以上为广告时间。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 听听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请听歌曲《新时代新北京》。